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林郑月娥表示明天开始赴内地访问一周，将到成都、重庆以及西安；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成为北京文化旅游的新地标；日本确定于10月4号选举新首相。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好，首先来关注一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出席了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表示，将于明天前往内地访问四川成都、重庆以及陕西西安三个城市，并且呢于9月28号返回香港。林郑月娥表示会先到成都市出席川港高层会议以及一个泛珠三角的联合会议，结束成都的访问之后呢，下一站将会到达重庆，与当地的领导见面，并且参观部分由香港投资营办的重要项目，最后则是到陕西西安市出席9月27号举行的第14届全运会的闭幕式，届时呢将会有会旗的交接仪式，由第14届全运会主办方陕西省交给第15届全运会主办方及粤港澳三地政府。昨天上午，备受期待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等以崭新的姿态欢迎各方游客。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世界第5个、亚洲第3个、中国第1个环球影城项目，也是迄今为止面积最大的环球影城项目。经过20年的精心准备，终于是顺利开园，成为了北京文化旅游的新地标。据报道，在两区政策的带动之下，北京环球度假区不仅将以每年1000万到1200万人次的游客量直接拉动本地近1000亿元的文旅消费市场，在园区周边形成5公里到10公里的产业强势影响区和30公里的产业联动影响区，成为城市副中心乃至北京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市公园推出了游船赏月、民俗体验、亲子科普等53项特色文化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就近走进身边公园，体验花好月圆的生态之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中秋佳节正是赏花的好时候，中山公园昙花坞和汇芳园展出海棠、苹果等观果盆栽，公园特色花期控制植物碧桃、梅花、西府海棠、小叶迎春以及君和、一品梅、千霞观等100多盆精品剑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有城区种植面积最大的波斯菊和百日草。颐和园正在举办的第20届颐和秋韵桂花节展出了200多盆桂花，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古桂花就有近70盆。颐和园园林科科长韩玲透露， 根据中秋节的日期，对它提前2到3个月进行温度和湿度还有光照的控制，中秋小长假3天呢，应该是能有最佳的状态展示，能够一直延续到国庆，它还能再开第二次花，整个花期能够有20天左右吧。 中秋假期恰逢北京菊花文化节开幕，本届菊花文化节分为5大展区，展示面积最大的是北京国际鲜花港，这里有10万平方米的大地花海，79种菊科植物在园区中随处可见。北京国际鲜花港总经理刘海鹏介绍， 假期3天呢，我们举办了中秋游园会，同时呢还有农民丰收节、美丽乡村健康宝、文艺演出和大型的蝴蝶展。 赏月游园是中秋佳节的重头戏，北海公园推出月圆中秋游船赏月活动，延长荷花湖游船的运营时间。北海产福寺结合盆景、桂花、宫灯、演出等形式，为游客带来形式新颖的赏月活动。天坛公园除了为游客准备了多场次的线下民俗文化体验，9月21号中秋节晚上7点到10点还推出了遇见最美天坛、5G 云赏月线上慢直播活动。天坛公园宣传科长王小征介绍， 我们请游客在线上来欣赏祈年殿的夜景、月景，能够听到金牌讲解员讲述祈年殿建筑结构的象征意义与天文月象之间的联系。 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和韶乐的雅乐团团队也将他们的演出搬到祈年殿前，在柔和的月光之下，在古老的祈年殿前用最古老的八音乐器来演奏花好月圆、春江花月夜等经典的中秋曲目。 民俗文化活动同样异彩纷呈，香山公园将举办黄炉团扇摇传统手编扇体验活动，游客可以学习传统竹篾编织工艺制作黄炉叶团扇。北京植物园有压花提灯和香囊制作，柳荫公园也有非遗兔爷的制作体验。市公园管理中心服务处处长妙小玲说， 中秋节期间呢，按照北京市整体的疫情防控需求呢，市属公园呢还将实行75%的限流，市民游客需要提前的进行网上预约，到公园门区呢要进行扫码测温。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昨天晚上西城区在白塔寺举办了白塔夜话。来自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文物局、西城区等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共话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议题。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西城区第二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包括绍兴会馆、宜兴会馆、护国观音寺、梅兰芳祖居等十处文物建筑，主要分布在宣外、虎坊桥、菜市口、大石栏等核心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内，文化旅游商务资源丰富，合理利用潜力非常大。西城区文旅局局长金珍说， 用这种政府主导、专家把关、市场化运作、社会参与这种模式来招募第二批的活化利用的方案，招募吸引有情怀、有专业、有能力的社会机构呢，共同的参与到文物的开放利用中来。 像第一批活化利用项目一样，第二批的项目同样吸引了众多社会单位积极参与，宣房大后投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公司负责人卢国旺说，公司参与的第一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新市区泰安里项目进展顺利。 这个项目呢，一共是6栋独栋的小楼，主要的业态呢应该是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展示空间、特色的一个阅读空间，还有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文创空间，体现咱们这个文物的一个魅力吧，兼顾我们的一个经济价值，确保我们这个文物后期活化利用的呢可持续。 西城区推出两批文物活化利用项目，充分体现了在老城保护与复兴中微改革、微创新的探索。西城区区长孙硕说， 西城区我们专门出台了关于文物建筑的合理使用和开放管理的若干意见，对于文物活化利用进行了相关的规范，在制度上进行了引导和确定。同时的话呢，文物活化利用是除了要让文物保护起来，更要让它活起来，要让更多的文物信息、文化传统通过它的活化利用，让更多的公众进入到文物的使用当中来。 据了解，西城区现有不可移动文物370处，目前这些文物总体腾退比例达到92%，已完成52处直管公房文物腾退工作，其中完全腾退33个，一批长期以来不合理使用的文物建筑被解放出来。市文物局局长陈明杰说， 西城区是全市最早出台文物活化利用政策的区，也是最早成批次对社会公布文物活化利用的区，特别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参与，让我们的文物能够得到全方位的保护，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交相辉映，擦亮北京历史文化居民片。 再来关注，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于10月4日召集选出首相菅义伟继任者的临时国会。新首相当选之后呢，将会立即组阁成立新内阁。根据共同社的消息，鉴于此种情况，投计票日按惯例安排在周日，鉴于下月4日召集临时国会，众院选举的日程超过议员任期届满的10月21日，已经成为定局。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1， 基本畅通。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呢，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警法在线。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